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什么时候还学会了吹口哨了？ 我有吹吗？这不是歌里面加的一个效果吗？ 哦，嗨呀，这个下雨的周六啊，在北京特别适合听到的是盘尼西林这样一首经典的歌曲啊，也致敬了曾经英国的一个老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同时也是致敬了从曼彻斯特走出来那些经典的英伦摇滚乐队嘛。 对，那个城市也是打造了不少的知名的乐队哈，现在也都是非常的活跃。那今天在下雨的这个星期六，我觉得很多人在路上的时候都需要听广播的时候把这个音量稍稍的 的再调大一两格。 为什么说呢？ 因为雨下大的时候，室外的噪音或者车窗外的噪音会比较多。 嗯， 听歌想听的真切一点的话，就需要把音量提高一点啊。 这个就非常适合我跟戴毅，我俩就是反正在直播间九七四从头到尾应该是音量开最大的这个 DJ 了、啊。 你是说我们两个耳机的音量用的比较大？ 没错没错、啊， 那 开车也是这样哈、啊， 耳朵不太好、 哎、 啊，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控制一下音量的。17:06，娱乐最王牌已经开始了。 嗯， 周末好，我是戴毅。 嗯，周末好，我是思萌。在今天下雨也提醒各位啊，就是谨慎慢行。 嗯， 就会觉得以前小时候老觉得下雨我特别喜欢，然后呢就会能够享受到一个人在雨中漫步的那种。很惬意很浪漫的感觉。 你那么早就懂得雨的好了。 哎呀，虽然说处在一个早恋的不禁止早恋的年纪啊。 哎，说着说着绕进去了、 啊、 我是因为慢慢的这些年才开始喜欢上下雨天。 嗯， 可能以前跟很多人一样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多一些。 嗯， 下雨的时候总觉得跟忧郁的天气啊忧郁的心情有关系。 嗯， 但是慢慢现在不觉得，觉得能够体会到有时候这个白噪音也好啊，或者天气不那么放晴，反而能够让我们的一些平常的一些小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有一个出口，能够释放释放。 哦， 啊，听点比如说抒情的歌， 嗯， 然后听点略燥的摇滚 啊， 然后呢再想一想曾经的人和事，是吧？在这个时候很适合在下雨天的时候来一起共情一下。 我一般都是这个赋诗一首、 哦、啊，来赋诗一首， 撑着油纸伞啊，独自彷徨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哎呦，这是去哪座城市？ 哎哎嗨， 回到北京啊。 对对对， 说实话，今天北京的雨也不小。 嗯， 今天应该说这个预警呢是从昨天就已经发布了。 嗯， 我们家在南边，其实南边下的并不是特别的急， 嗯、 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今天看到新闻说有好多个路段都是出现了严重的积水的情况，比方说像是这个北四环的西路啊，海淀的万泉河路啊，还有包括紫竹桥的积水，在上午的时候都是比较严重的， 对， 有很多车辆在路上也被淹了。 对， 所以今天的雨也确实邀请大家继续的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 嗯，没错，而且今天呢，从这个夜间到周一的上午啊，这个连着两天都是有雨的，还是这种间歇性的降雨。 嗯， 可能雨强不大，但是量级呢是以小雨为主。而六号下午大概预告是这个降雨可能会临近结束。 同时，今天呢，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和市气象局也发布了一个。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蓝色预警。 嗯， 未来48小时，我市的山区会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大家应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所以周末有明显降雨天气，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防雷避雨，也避让低洼的桥区和易积水的路段，请勿涉水行车。嗯，多多注意安全。 谁会留心？长街几多足印，印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离愁必须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秋色的夜一再近，再念去年秋的温馨，秋的冷感，谁料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街灯今夜加倍暗，无用再等。谁会留心？长街几多足印，印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 愁别绪，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秋色的夜一再近，再念去年秋的温馨，秋的冷感，谁料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街灯今夜加倍暗，无用再等。愁绪渐散，愁绪 来自于 GG 梁咏琪，也是在八月的最后一天之前，8月30号发了一首新歌，叫做《秋色》哈，就特别符合一场秋雨一场凉这种感觉。 嗯， 刚才关了话筒，思梦也跟我说，哎，这也是一首新歌啊，是不是感觉也是似曾相识般的熟悉？ 听上去感觉发行很长时间了。 发行很长时间，哎， 就跟之前有点像啊。对， 确实，就像我们很多听友和网友在他的这个新歌底下留言一样， 嗯， 觉得他一开口，大多数人呢，尤其是那种曾经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那些人，90年代、2000年初听过梁咏琪唱歌的朋友们，我们的青春又回来了，就那种感觉。 嗯、对， 就他唱很多歌曲本身是那种梁氏情歌的唱腔，再加上这种广东话的歌，听上去就总感觉，哎，好像把那首老歌的旋律又重新给他做了一个重新的编曲啊， 嗯、 那种感觉，没有特别的新的让你完全一种惊喜的状态，但是这种似曾相识的熟悉的感觉也挺好。 就感觉 JJ 还是一个特别怀旧的人、啊。 对，有可能是的， 唱歌也是想起了曾经的一些事情吧、啊、 所以呢，他也是前两天辟谣了，说他并不是要暂别歌坛 啊。 嗯，当时我记得那天发 初恋， 对，发初恋，听测评初恋那首歌的时候，当时我们还说到，哎呦，是不是他可能要暂别一下歌坛，把他的重心放在影视和拍电视剧上。后来紧接着这个资讯就打脸了，他说对不起，让大家误会了、 嗯、 我没有想暂别歌坛，我依然很爱唱歌 啊。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啊， 说明吉吉平时也听咱们的节目 说明他需要抓紧这个机会再让自己再火一波。 哎，对啊， 让更多年轻朋友知道他。 对，我觉得可能他的这种还是大家蛮期待的啊、 嗯、 包括最近可能在生活当中还有更期待的是，很多朋友在外地的一些务工的人员会考虑到假期回家的一些安排、 嗯、没错，因为中秋假期和包括国庆的这个双节假期就要来了。 对啊，9月5号也就是明天，我们就可以买这个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了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12306的网站或者是 APP 啊，包括订票热线9510-5105等途径来买票。那伴随着这个南京等地的疫情的趋缓呢，这个列车也是在逐渐恢复的。 嗯，我们大家都已经提前知道了，中秋放假的时间安排呢是从9月19号，那是一个星期日，到9月21号星期二，一共是连放3天。所以专家也是提醒呢，中秋假期出行大家仍然需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做到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等等。 我怎么觉得这个中秋节一来，就感觉各大什么甜品厂商， 嗯， 包括走亲访友，又开始交流这种什么怪味儿的月饼。 每年不都有人会试着尝一尝鲜嘛、啊？就所谓这个新鲜的鲜。但是我觉得今年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过度包装这件事情上，大家有个共同的一致的一个观点， 嗯， 就是买不要过度包装的东西， 嗯、不要买太贵的。 对对对、啊，反而很多人去。比如先提前尝尝一些中秋口味的一些月饼啊，就是中秋的月饼啊、 嗯、 就会提前买那种简单点的，就是一个塑料袋、 啊、 一个简易包装的那种 哦、 啊、就不去买那种礼盒形式的了。 嗯， 如果不是非要去送礼的话、啊、 你这么想起来，我突然好怀念这个五仁馅儿的。 五仁的是吗？ 啊、对呀、啊，好久好久没吃了，虽然说吐槽了那么多年、 我一直很喜欢吃五仁的欢迎你送我几个。 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吧，梦龙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将流行和摇滚同时融合起来的 Lonely。 There's people all around me sometimes I get a little anxious cause these pills don't work the way the doctor played it I'm starting to spin needles and pins right on the brim hand on the limb taking it in sleep it away life in a day in a day in a life makes mixing it up, checking it twice, trying to breathe, starting to seize, lights, camera, action and scene, story of my life. Oh no, have mercy on me and keep me company. I said, oh no, have mercy on me and keep me company. I said, sometimes I smile to keep things easy. I hide in corners, hope that no one sees me. So I'm playing the role, riding the bull, stuck in the hole, taking the bow, looking so proud. Look at me now, talking about feels in my mouth, under the tongue, isn't it fun? Trying to breathe, starting to seize, lights, camera, action and scene, story of my life. Oh, oh,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在周六的傍晚下午的5:18向你问声好，我是思萌。 哎，我是大义。大家可以告诉给我们现在你所出行的这个路段雨下的还大不大呀， 嗯， 或者说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路段哈、已经积水退去了，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也可以告诉给我们。 嗨啊，真的是啊，就帮忙送点什么五仁月饼之类的啊。 太早了点吧、 就会觉得啊，今天这会儿要出门的话，反正提前规划点时间吧。刚刚上节目前我是听比如说这个艾科这边，他是本来规划的时间刚刚好，他要出门去办点事儿、结果也是偶遇到小雨，然后没想到停车场那边的排队就已经耽误大部分时间了。 对，周六日其实大家如果说没有去郊区啊或一些景区的安排，因为下雨嘛、 对， 都已经尽量的提醒说不要前往山区和一些风景区了，那可能就会在城市周边活动活动、去一些商圈啊，去吃个饭看个电影，这可能是很多人这个周六日的一些安排。 对啊，下雨天嘛，就跟什么最配呢？火锅最配啊。 哎，还有我们带着音乐来听着火锅最配了。 哎啊，今天我们还是在延续娱乐最王牌每周的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来听听最近的一些新歌。哎，这歌其实在刚开始我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听到之后都是赞不绝口的。 其实看名字就会觉得哎还挺，怎么说呢，挺减压的，挺符合周六的感觉。因为名字叫做愚人。 哪个愚字？ 大智若愚的愚。 那不就是 你说你给我换一个简而言之的词。 笨吗？那不说我呢吗？嗨、开玩笑。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发现这个词按照以前我们会觉得有一些简所谓的贬义，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反而觉得这可能是隐含了一种夸人的一个意思， 就是更大格局的那种夸赞， 对，大智若愚的那个状态， 没错， 是吧？ 所以在这首新歌里面，也是我们很期待，因为像满江，包括他再次的出道，出了几张新专辑之后呢，也是可能在愚人之前好长时间也是没有动静了。 你直接把人家是归为就隐退了，人家是再次的出现、或者二度复出， 二度复出， 对， 啊、 再次出道这事儿好像没跟我们打招呼， 而且形象都有一个大的改变， 对，因为我们看到他很多照片是那种留了辫子、带点胡子， 络腮胡， 哎，虽然说有点像这个大叔范儿走，但是那也是痞帅大叔的范儿， 对、 痞帅痞帅的， 嘿、 就是喜欢 啊。今天就来听听雅痞大叔的这首《愚人》啊。 对， 这歌也是从创作方面来讲，他其实他也有一个这种非常大的来头啊。 对，因为他是腾讯音乐哈、前不久推出了一个伯乐计划，词曲创造营的这个成果之一，说这一次伯乐计划一共是孵化了27位原创音乐人的总共19首原创歌曲，分为了《孤独说》《甜蜜说》《 别离说五大篇章，所以满江这首渔人呢正是收在了孤独说这个篇章当中发布的第一首热门单曲，所以算是打了一个好的开场，好的前站。 来听听吧，由这个词作者申明利和曲作者林子迪以及满江合力打造了这样的一个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主题渔人，这也跟我们稍后公布的话题有关。 对我的身影的神秘晃动着记忆还算惬意，不需要旅行赋予意义，活着多幸运多刺激，他们说命运会变成雨，游来游去只管呼吸，你在看我吗？对峙的表情，玻璃培育想你，但观察标本，全世界失去喧嚣声逃走，遗留下我。穿过时间的门，从空中暗夜都缤纷，你流失一同来化身，像个女人，加一千根指针。成巨人我纷纷不及一颗渺小星辰，盼你能选择的戏份，留白可能归还愉快当彼时的愚人，活着的幸运自己，他们说命运会变成雨，游来游去只管呼吸，你在看我吗？对峙的表情，玻璃培育像你，但观察标本，全世界失去喧嚣声逃走，遗留下我。是一同来放生，像个女人，加一千根指针，后加成巨人。我很笨，不及一颗渺小星辰，盼你能选择的戏份，留白可能，归还愉快当彼时的愚人。时间的门，瞳孔中暗夜多缤纷，你流失一同来放生，像个女人，加一千根指针后加成巨人。我很笨，不及一颗渺小星辰，盼你能选择的戏份，留白可能归还愉快当彼时的 来自满江的渔人，这歌感觉怎么样？听上去我感觉能够在车里面一直在单曲循环。 就是因为我的情感会比较复杂，因为早些年他的裙角飞扬，还有包括2014年他推出的一些歌的时候，我都有在听。我记得那会儿我在广播里面下午的节目最喜欢放的一首是陪我聊天的乘客，就我觉得满江的声音属于那种一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他的唱腔也没有发生那种特别多的复杂的一些转变，但是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特别通透，唱歌也不较劲，唱的是那种自己很自在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听歌的人就会觉得，哎，他不是非要让我去跟他产生多么多么强烈的共鸣，他就想像一个自由自在飞上天上的鸟一样，我愿意看着他这个声音飞到哪儿都行，所以那种感觉就让我很自在。 对， 所以这是我刚才听到一首新歌最先的感受，因为词我们共同看了一下歌词，词特别需要好好的琢磨一下， 不明觉厉， 对，不明觉厉就是他虽然已经很直白地告诉给我们他想表达的是说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啊。 嗯， 其实就是外界眼中你会觉得说，对于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哎，他有什么快乐呀？ 嗯， 但那个人呢会觉得无所谓，你不用了解我的快乐， 对， 我的世界里面的那种纯净和那种自在是尔等无法企及的。 嗯， 对， 我也是听这歌的时候看到两句副歌，叫加一千根指针后长成巨人。 嗯， 我很笨，不及一颗渺小星辰。 哦， 然后找了一下这个作词人他们的这个微博看了一下，当时他们真的是这样，就像你说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嗯， 两位写词的人说，哎，你写这个我能懂，别人懂不懂我不管，行，这歌就成了。 是，就是我的快乐、啊、我在意我的快乐，并且我享受我的快乐、嗯、所以把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理念通过一首歌表达出来，我想这一次作为这个伯乐计划孵化的一首很成功的歌曲， 嗯， 想推荐给大家，所以它收录在了孤独说这个篇章里面。我们很期待甜蜜说还有包括孤独说以及别离说其他几大篇章的一些歌能够陆续的放出。 在聊天室里面，大家要是听到这首歌曲有什么感受，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啊。刚刚看到已经有55%的朋友是目前投的是5颗星的这个评价 哦、 今天投票改变了，就是1星到5星嘛。 对，就是不光是说好听与不好听， 嗯， 要给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星数的选择、 嗯、 这样呢我们慢慢的才能够积累到我们的王牌测评歌单当中。 所以这歌肯定毫无悬念了，就是上传对吧啊，之后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会频繁出现。 对，以前听满江声会觉得很通透，是属于夏天的味道，但是20多年过去了、嗯、当年跟他一起在酒吧里唱歌的你知道有谁吗？ 嗯， 有那英。 嘿 嘿，所以你说他那个年代是哪个年代？ 哎呦， 是吧，他是前辈， 看不出来啊。 老前辈， 对，大叔范儿就不一样。 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久都没有听到的一首老歌，来自梁静茹的 听不到。 哎，对， 哎，但说实话，他的好多歌就是因为你觉得都是这种梁氏的唱腔，这种治愈系的歌， 嗯， 它归属于哪一张专辑，你有的时候真的会脑子一恍惚说，哎，这是哪一张专辑。你会发现他其实每一年都推出一些歌，每一年的专辑当中都有一些 B 面单曲，可能不太为大家所知道的。 嗯， 有的时候当我们听着新歌的时候，也不妨回过头来去找一找你所喜欢的歌手的一些老专辑里的一些 B 面歌曲，它真的很好听，或者说你当年听的时候就是大浪淘沙似的放过去了。 嗯， 但是你现在在听的时候发现，哦，他原来那么那么符合你现在的心境。 你快说是哪张专辑刚刚跟我们分享的这个。 对，我刚才跟思萌推荐说当年很多人一直很痴迷梁静茹的燕尾蝶专辑的两首歌，就是属于那种大街小巷都知道的燕尾蝶和宁夏。 嗯， 但实际专辑当中有好几首其他歌我刚给你推荐特别好听，比方说我都知道，我是幸福的，还有接受，以及茉莉花。你去听吧，就除了那刚刚提到的宁夏和燕尾蝶之外的一些歌曲都特别耐听，而且越听越好听。 这几个歌好像在电台当中出现比较少的， 都比较少。 哎， 嗯。 最近好像也是今天早上听说你也是放他的新歌啊， 哎，明天 一号刚上线的， 明天双人舞，今天半永久，昨天一点爱，感觉他在思考昨天、今天和明天， 怎么跟医美也挂上了呢？哎呦喂啊！ 我们很多人都是觉得啊，一开始看到这个今天半永久的时候，有一点点一头雾水。大家其实说的是那个爱情的情感是否长久的一个话题，就是。一旦相爱或者一旦拥有，不求天长地久。说这个永久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个，你真正爱过了，并且去珍惜这份爱的时候，它就是半永久的。 所以还是那种可能用时间的概念去诠释了你刚刚说到这种爱情也好，或者人生的感受也好。而且这次也是他相当于跳脱出了原来那个情歌天后的那种框架嘛。 他从自己的情感世界里面也是走出来了呀。 就 是恢复单身状态，他其实可能自己的很多事情、很多情感也都看得很通透了。 所以就开始唱摇滚了。 摇滚电音啊。所以期待一下 Fish。梁静茹在今年年底之前，她还有一张全新专辑没发呢，所以可能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最近的新歌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各位呈现啊，包括在今天开始，我们的这个娱乐最王牌的空中 club 也是持续营业当中。最近啊，大家都在不管是短视频平台上，还是在各种的流媒体上，都会看到的是关于2021福茂会在北京的一个进展，包括如何预约等等。那么从昨天我也是到了现场之后呢，给各位带来了很多精彩看点。 是的， 持续三天吧，最近的每期节目里面会跟各位分享分享我所看到的一些福茂会当中值得去分享和观赏的位置。 娱乐最王牌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空中速递城市飞行 FM97.4 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一切从精彩出发。 Hello， 各位，我是思萌啊，周末快乐！空中 club 持续更新福茂会，我在现场持续为各位带来一些精彩看点。今天第一期啊，咱们首先是从这个健康生活的角度来跟各位分享啊，我观察到一些，因为作为一个健身达人、运动爱好者，所以一进到展厅之后，我首先看到的啊，就是好多这个跟运动啊、健康相关的，比如说有 Keep 这边的展厅，展出的是一个 AI 智能化的这种动感单车，它可以实时的监测你的各方面的生命体征，包括给出一些非常人性化且适用你的一些运动建议，像组间的时间、每组的运动强度、持续时间等等等等，还有像电竞啊、打游戏的，包括还有踢这种这个模拟足球的，然后呢，还有是我刚刚注意到了，在我们的三号厅中国电影博物馆这边，往左前方走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有一个这个 VR 的高山滑雪的体验，其实也是作为我们这一次的冬奥宣传的板块之一。我们来听听这个负责人是怎么跟我们介绍的。 就提前体验一下、感受一下高山滑雪的一些虚拟的场景，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运动来感受一下冬奥的那个元素吧。 简单一些操作能给我们描述一下？ 可以。这个眼镜呢，它模拟的是运动员的一个体感，当我们身体往左倾，然后我们的那个位置它就会往左移，身体往右斜就会往右移，然后同时呢，我们两个手柄就是两个手杖，就像我们滑雪的这个动作是一样的，能产生比较强烈的沉浸感体验。 没错啊，冬奥已经进入到正式的倒计时当中了，离我们越来越近。在北京音乐广播，在我们娱乐最王牌呢，也会持续给各位带来更多跟冬奥相关的一些特色的策划主题内容啊。包括在这次健康生活里面，其实还分享了另外的一些。记不记得昨天我在节目里面提到了，我们有觉醒年代的同款啊红砖新青年的雪糕。跟各位说一下，我刚刚真的尝了一口，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吃的是芒果味道的啊。然后呢，刚刚负责人告诉我说，这个雪糕的供应时间是限量的，只会在上午10点到11点钟。那么如果说你等到下午，很可能就没有了，只能拍个照，没有办法去试吃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早点来啊，规划好时间。而且呢，它是零添加蔗糖的，好几种不同的口味，近距离的接触到《觉醒年代》这部热门的影视剧。所以喜欢这种零糖、零卡、无负担的雪糕，可以不妨来到我们的福茂会现场去关注一下《觉醒年代》展台这边的同款啊网红雪糕。 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好玩的啊，在我们的这个刚进门之后的文旅展厅当中，你如果你能找到我们 BRTV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展厅，你会看到在它展厅的一侧啊，有这个两台智能的健身镜，很有意思，广播体操的 PK 评分，你可以在健身镜当中选择开始跳舞，开始比赛，然后呢后退几步之后，识别你的四肢和你的人体之后，跟随着健身镜当中的模特来跳出第九套广播体操，而且是实时打分的。我刚刚跳了一下，大概最高分达到了94分吧，也还不错啊。估计你跳起来分数应该会比我更高。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玩法，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希望啊，可能在生活当中多融入一些运动的元素，让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动起来。OK， 第一期的福茂会的这种精彩分享暂时到这里，我们在明后两天当中还会有人文历史以及最后的科技改变生活两大主题跟各位分享。 Sonic 限定团体，里边是 Anderson Park 和 Bruno Mars 火星哥。 对，我也是想到了这个，这期里面会提到的是冰雪奥运这边的这种高山滑雪的感觉。 但是你在福茂会的体验区里边并没有感受到，是不是？ 感受到的是那个 VR 的，但是你找的那个冰壶，我是真的没感受到。 因为我刚看到新闻当中是在。今年福茂会的国家会议中心的会场当中，在国别展区设置了冰壶体验区，有朋友真的是现场可以感受一下冰壶运动的快乐。 哎呀，我真是很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就是这个老少皆宜， 别急别急， 养生运动啊， 别急别急。这个据说这个某公司有一个可拆装的冰场，这个将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助力于让中国的3亿人参加上冰雪运动。 哦， 哎，就是说将来会有随时随地的一些冰壶体验区等待你呢，别急哈。 我很想去那个应征一下，在这个冰壶体验区做那个 擦地的， 擦地的，对，我拖地贼溜啊！ 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是快速，并且需要有力量，而且还得蹲得住啊！ 哎，没事，我 腰力得好。 哎，也提醒大家啊，就是福茂会这边感兴趣的话，也是为了满足大家参观福茂会的需求啊。福茂会这边执委会的办公室也是决定了增加的每日的预约名额，所以大家可以通过福茂会的官网、官方 APP， 还有福茂会的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参观。先约先得，约满为止， 现在就去约一下看看吧。 对， 因为我那天听你 说了，服贸会的公众参访这个参观日是从5号到7号， 没错，明天开始的。 对，我就去预约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国家会议中心的比较难约， 嗯， 然后我约的是首钢园的， 嗯， 我约了一个6号的下午的， 哎，可以可以啊，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是通过了关注公众号， 嗯 啊。还有包括小程序都可以预约，是吧？大家去了解一下。 在近期我们明天后天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各位陆续再来开展可能更多的这个服贸会的分享，包括刚刚就是上班的时候我也跟戴一在分享，我说我在服贸会，我平时逛商场都没花那么多钱， 嗯， 到服贸会哎呦逛起来呀，这东西都想买都想带回家，怎么回事啊？ 所以你看这是在一种特定的限定的一个，这是一个限定的一个会议嘛， 嗯， 对，一个活动，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此时不逛更待何时， 是的， 所以你会抓紧时间，这种快乐可能是没有去到服贸会现场的人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因为前面聊到了播放了满江的一首新歌叫《渔人》， 没错， 里边他提到的一个主题也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所以今天我们话题就顺这首歌也来聊一聊别人不懂我的快乐， 哎， 就是你看看你生活当中哪些快乐的源泉，快乐的点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或者你曾经分享过但是别人不懂，觉得说这有什么可开心的呀， 嗯， 是吧，这些事儿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 你要不要先打个样啊什么的？ 有啊， 就是爱吃榴莲这事儿啊老白说这快乐我不懂啊，哎呀 对，关键是他不懂他不想懂也就罢了，我们的听友太热情， 怎么了， 直接把冻干榴莲干给他发到了办公室。 真的吗？ 真的， 哎呦， 上次我们聊这个零食嘛，就被别人种草的零食， 嗯， 然后就有特别我们热心的娱乐最王牌的听友， 嗯， 就连夜的第二天就用快递的方式哈，生鲜快递就把瓜子儿然后榴莲干儿， 嗯， 还有锅巴都给我们快递到办公室来了， 真行， 特别感谢。然后呢，而且特意叮嘱我说，二姐一定要把冻榴莲干放在老白的办公桌上然后我说放心，不辱使命，一定把冻干榴莲干放在他的桌子的正中间。 我记得冻干好像打开之后那个味儿不是特别大， 一点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啊，就是现在这个零食啊真的是考虑到了大家的需求，以及考虑到了那些不喜欢的人的一些禁忌吧，就是你不想闻味儿，没关系，我保证让你的同桌或者让你的同事在吃这个的时候一丝味道都闻不到。 我知道了，我们接下来王牌可能要玩一个游戏了， 啊， 就是每个人蒙着眼睛试吃零食结果发现只有这个老白一个人蒙着眼睛啊，我们都盯着啊 百发百中，一挑就是榴莲干，哎，好，聊聊别人不懂我的快乐，可以发送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的娱乐最王牌的聊天室，我们等你。 来自李健 Love is over。 Love is over， 有时春雨下不断，你说这样的夜晚害怕一个人思念。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故事主角不相见，是你的遗憾。 Love is over， 房间又被猫咪弄乱，去年秋天遇见他，现在他和我作伴。 Love is over， 路边那家咖啡店冬天里换了桌椅，的角落没变。我一个人去黑夜的城市看了一场音乐会，只为用你最爱的乐队曾让你感动落泪。他们又唱了那首歌曲，唱得我心碎。Love is over， 昨夜电话里多年未见的朋友不经意间提起你。 Love is over， 咖啡店的角落里似曾相识的情侣 如此甜蜜。就在这样的夜晚 Love is over， 在这个时间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非常柔情的歌曲啊， 李健 对在歌手舞台上的一个改编，而且自己重新填的词，反而是更贴近很多我觉得可能九零后在可能外地城市里面的出租屋养一只猫，配一个音响，偶尔下雨的时候打开一个窗户听听歌，看看外面的景色等等这种感觉啊。 会听李健这样的歌吗？难道不应该是某一个比如说年轻一点的乐团乐队，或者类似于像于丁密那种向全世界大声喊我恨你， 嘿啊那是真的 Love is over 啊，恨前任啊， 对其实我觉得刚刚那首歌啊，就是我听的时候觉得哎呀，就如果真能有这样的一种悠扬的嗓音啊，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情感经历，能配上这样的一首歌，爱过去就过去吧 ，over 就 over 了，没什么遗憾的， 有过就好，对吧？ 对， 爱过就好， 爱过就曾经天长地久。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聊一聊啊，这个你不懂我的快乐，有的时候可能你的这种快乐身边人未必懂，但是如果说你在聊天室里面，包括在这个公众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真觉得你能找到好多这个同道中人啊。 我们的同道中人都已经在聊天室里面集合了、不用远求了、你看看这一个一个斗土豆的，先从零食斗起啊。然后我看到在零食当中有一个图片，确实让我觉得打开了大图看了一下，露露四月天说别人不懂我的快乐，看到可爱的小巧的东西我就走不动道了。他发的是一个小铁盒，这条铁盒呢应该是一个独角兽，非常精致独角兽印在上面，是个桃心款式的，特别看起来像一个小挎包，不觉得吗？上面有一个珠串可以拎起来， 这一看就是 女生的一个小， 对， 就是 很喜欢的 逛街的一个小包包的感觉。但实际上他说了，这个糖果，这是一个糖果盒，里面糖果我从来也不吃，偶尔会分给小朋友，盒子我是用来留着装东西的，就是这种东西，这种感受我也有过，就是看到特别可爱的有价值来利用的，它可能根本就是吃的那个本意我不需要，里面到底装什么糖果，装什么软糖硬糖甚至巧克力我都不在乎，我要的是那个盒子，就是有点买椟还珠的意思。 盒子里面后来你们装什么东西呢？ 就是装点什么， 就这盒我看着特别像一个笔盒啊， 不是，它是个立体的，是个桃心款式， okay， 就是感觉很像德芙他们家那个巧克力的盒子。 嗯，拿着起来就是晃荡晃荡晃荡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铝的啊，或者铁的，里边晃荡晃荡响的。但其实里边可以放很多，比方说你像你的很多衣服买回来会有一个备用扣， 嗯， 那个备用扣和标签，如果你剪下来不要乱丢的话，你就可以放在这样的一个盒子里面， 哦， 收纳起来，对吧？万一你那件衣服的扣子掉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来这个备用扣来把它装好。 啊，我说我这边没有这盒子，我这衣服越穿这口裂得越来越大啊！ 你家里不是没有盒子，你家里是没有一个姑娘。 嘿呀。不懂我的快乐啊，就是每个人的这种可能感，那个点确实是不一样的。 嗯，再来看看清风飘扬说，追自己喜欢追的剧，看喜欢的综艺，听喜欢的歌，听喜欢的节目， 嗯， 这我加了一个， 对， 给我们自个儿打广告。 露露还说了一个，我觉得这个跟 Coco 估计又像了，就是，他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好看的杯子， 啊，杯具太多也不行啊， 是吗？ 除非说你家里面厨房，你会给它弄一个那种二层的小置物架， 嗯， 把那些杯子挂起来， 哎， 你看到很多那个 ins 风里面的一个在厨房里面很好的一个装饰，嗯，盘子如果选好了是一种装饰，杯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哎，厨房的装饰品。 你说这种杯子特别多的家里边喝水是不是每天都得摇号啊，说今天喝从一号到三十号杯子我喝哪个，啊， 真有可能它可能会按星期一到星期七按颜色，啊，按心情，按是装咖啡的呀，是冲牛奶的呀，是泡豆浆的呀，还是用来请朋友来喝茶的。 哎， 一声叹息说家里不需要女人。 真的真的，你们这还是收纳的东西比较多啊。 好，今天聊别人不懂的快乐， 嗯， 快点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的快乐。 聊天室以及974的公众平台上随时找到我们974最王牌 Rolling Zeus 来自 Oh My Darling。 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四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2021中国好声音王牌好评榜 本周第6期动听排名第3位，于子贝反派。 漫步在雨天的路街，在雨中抱拥，彼此心态都已经看到自控，抛开一切将你的体温再冰，交给一个娇俏的女人转身。 本周动听排名第2位，财旺罗布，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 拍手机太阳明星从陌路却有如此的靠近，得到想要的怎么不笑呢？我们不笑的看起来好像不错，其实也还好。别演了，别骗了，是懒得再寻找，看起来好像不错，其实也还好。是谁演了，谁倦了，谁笨了。 本周动听排名第1位，曾素树，约会在星期天晚上。 想去流浪，管他什么夕阳，世界与我何干，天色已将晚。 His fascination Keep it all in my heart， 唱片在旋转，等我抽完这支烟， Just take you with me， 哪怕只闲逛，什么也不说，和我约会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上。 更多精彩持续关注娱乐最王牌周末版，为你盘点中国好声音每周精彩唱段。 18:07，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继续回到我们的王牌直播间，我是思萌。哎呀，赶紧给你拉回来！ 我是要把尾奏哼完的戴毅。 哎呀，这个、哎、最近我也是今天上节目前啊，看到一个短视频很有意思，开场就说了，说如果有人要带你来这家咖啡馆，一定是他想让你看到他的整个青春。有一个杰迷周杰伦的粉丝开的一个杰伦主题的咖啡馆、 哦、那这太适合，比如说如果说这两个人刚刚谈朋友不久，男孩本身是深度杰迷，然后女孩呢我也喜欢我也喜欢、哎、然后正好男孩带着女孩去，这一下就基本上关系就牢靠了。 怎么让你说了，这马上求婚都已经能准备上了啊。 哎，这多好啊，就是一个人用快速的一种方式，用音乐的方式让两个人的青春彼此打通。我觉得没有比这样的方式更浪漫的了。 我看了这个视频其实也挺触动的，包括里面好多元素，像卡带啊、黑胶啊、还有像这些明信片，包括就是它专门有一个这种这个黑胶的这个唱机，想听什么让咖啡小哥给你放，然后每一款咖啡甜点都是周杰伦的歌曲的名字。 哎，比方说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晴天、 晴天， 对、一起躲过雨的屋檐、 原油会， 哎，对了，这些你想想，你虽然说吃的这个东西可能也都一样吧，可能是慕斯蛋糕之类的、但是你在那个环境下去品尝的时候、那种青春扑面的感觉是能够非常明显的捕捉到的。 那你说这家咖啡馆会不会有最新的那首周杰伦的放出来30秒不到的歌曲前奏， 自驾游之歌呗？ 那是假的名字 啊，我们也看到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是等于是周董把这个新歌的30秒放出之后，迅速的就有很多的 UP 主在这个 B 站上面就爆肝24小时来为他的新歌续写完整版了。就是各路的喜欢周杰伦的音乐人开始自主的创作，希望以这种方式花式的来催自己的偶像，催周杰伦赶快的把新歌发出来。 哎呀， 其中一个这个播放量最高的 UP 主叫做 King 金星。King 就是那个国王那个词 King 金星、 okay. 他一个人包揽了词曲创作、编曲、歌曲录制到后期，然后只花了24小时编的一首歌叫做《我在梦游》。这个旋、对这个旋律中的走向啊、和弦的走向啊、唱腔啊、歌词的质感都非常的周杰伦化，所以灵感呢据说也是看着 MV 写的，根据 MV 的画面、什么开着敞篷车呀，歌词比较随性啊，所以这首歌在9月1号发表的时候，随性之作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点赞，包括得到了周杰伦的点赞。 真的吗？ 对，大家可以去 B 站上感受一下。 没想到周杰伦还玩 B 站呢啊！ 我在梦游。 哎，我真觉得不容易，那一共就28秒的前奏，那得一晚上听多少遍才能把这歌写出来啊？ 所以很多音乐人，这个也是灵感嘛，灵感不分长短，更重要的时候在关键时刻出现，就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这样吧，咱们今天节目里做一个预告，就你刚刚提到了《我在梦游》这歌，包括可能在哔哩哔哩还有好多 UP 主都在有一些创作， 对 吧？对， 在花样的续写这首新歌。 哎、明天咱们就把这歌拿出来听一听。 好的，邀请杰迷继续锁定 FM 974，锁定我们明天周日晚上的《娱乐最王牌》。 对啊，大家有什么创意，别光都用在这个鬼畜方面的啊，都可以来加入到，比如说我们最近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的融媒体主播大赛，你好大主播也可以去发挥你的创意。 是的，如果说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并且有做主播的梦想，机会就属于你。你好大主播是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这样一个热烈报名当中，这次大赛放宽了门槛，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就可以报名，而且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奖状和证书、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典礼，而且还会有机会获得签约的资格。所以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来报名。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跟各位聊一聊。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简单，就是聊一个你不懂我的快乐。 我 确实 不 懂， 哎， 我确实不懂戴毅的快乐啊。关了话筒也好，开了话筒，那个右手的食指，今天我估计是你这个卡路里消耗确实可以了啊。 就是我觉得我很担心我这个食指会得腱鞘炎。 干嘛了？跟各位说说。 因为以前我们会邀请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来点赞，然后会有一个点赞助力榜。我们有时候忙起来聊起来，没有时间去夸一夸给我们点赞的朋友们，但今天我想化身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也想感受一下点赞的快乐。就是一边，因为有珊珊跟我说，她说一边听着歌一边给你们点着赞，是她今天在听广播的一个感受的快乐。 哇！ 所以我要感受一下，看看这样会不会有利于我的思考。 怎么样？ 还行吧。就是会觉得点点点点点点点之后，哎，仿佛找到了摩斯密码，就是发电报的那种感觉。 我估计你今天晚上回家啊，你这样，你都感觉这个手机的右下角啊缺了一块啊，没准都不平整了。告诉你，曲面屏就是这么摁出来的啊。 好吧，我不让自己得腱鞘炎了。 你说起来这个不懂我的快乐，就很有意思。我想起来之前我做了一个，跟着一部电影，然后做了一个临时的尝试。 你说， 跟各位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记得我们以前吃过这个毛毛虫的面包， 毛毛虫 就类似于那种长的三明治一样的，把它打开，你可以往里面加一些火腿啊那种。 那不是热狗吗？ 哎，类似于那样的啊。它里面有一个操作很有意思，就是你要撒双层的，比如说蛋黄酱、沙拉酱这种热量爆棚。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是你要找一大包薯片，把它放在那个沙拉酱上面，全部把它捏碎了，让那些碎屑铺满之后，再把第二层面包盖上去，一口咬下去。哇， 这个快乐我可以想象。 对，我当时就体验到，我说难怪零食都是脆的，就是总要听一下在嘴巴里面的欢呼声啊。你别在那模仿，嘿啊，真行。 说到零食，有一种快乐是我从我的闺蜜那儿感受到的。 怎么了？ 购买临期商品，你有感受过吗？ 哎，我还真没关注过。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当年上学的时候哈，因为我们大学旁边有一个进口超市，然后那个超市里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它可能临近日期，就是它没有过保质期啊，它一定没有过保质期，在就是可能快了要临期了，所以价格就特别的实惠， 做一个促销。 对，那个都不是一般的促销了，骨折大骨折价，就是就是比如说这原价12块钱的一包薯片，它可能卖到3块到4块。 哦，那很便宜了， 就大概还有一个多月就过期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哦，这个买回来简直太快乐了。 对，赚到了。 对，就是你用最少的钱享受到了一个就是最好的生活品质，是那种感受。所以这个习惯呢也慢慢的带到了现在。有的时候我刚才跟思萌说，前一阵子我有段时间去逛那个世贸天阶那个无印良品，他们家有一个棉花糖，我发现那棉花糖特别好吃，但那会儿没有打折。等我再去的时候，发现它被放到了临期产品那一筐的时候， 哟， 我发现了宝藏，我几乎把所有的那个棉花糖全部都扫荡光了。那是我应该是最近一次的，就是通过买小零食产生了一个最大的快乐，最快乐的一次。 听说这个头一天买回去吃的还不过瘾，第二天还又过去了一趟， 又来扫了一次。所以这也是别人可能不太懂的快乐啊。当时我记得别人看我一包一包抱那棉花糖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像是看到了 ET 的感受。 哇， 他在干嘛？他为什么要这样？ 哎，让你说的我也好想去这个临期的这种商品货架那边转一转啊。 可以偶尔看看， 没准淘到宝了。 但是不要说为了临期而买临期啊，那是浪费。 For me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boy Beautiful and sweet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may be kids But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against all odds I know we'll beBarefoot on the looking so beautiful. I don't deserve this.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这个全新版本的 Perfect， 不是我们听到的黄老板的声音，而是 Camila Cabello 和 Nicholas， 他们有位电影《灰姑娘》，在这部电影当中他们演唱了这首歌，所以这算是电影当中的 OST 的部分。而这部电影呢，是在昨天的时候正式上线了亚马逊的流媒体，而这部电影也不会走院线，就是从流媒体上线这种方式去播出。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看能不能看到这部电影，新版的2021版的灰姑娘，是一部音乐剧。 关注的话可以去留意一下，包括在对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也跟各位分享一下最近新上映的一些电影，包括 Coco 也是刚刚看完了一个，可以把你的感受稍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的， 公司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听说昨天穿越去打怪兽去了啊。 昨天确实啊，趁着一点点时间，两个小时多的时间去把《明日之战》看了， 星爵是吧？还是那以前那种就是很搞笑、很诙谐那个样子。 没有，就是这个星爵在这部电影当中演了一个有担当并且很深情的爸爸。而且呢，很有就是很有勇气吧？ 怎么突然就不太感兴趣了？被他之前那个哎呀那种 没有，就是因为我 的形象给影响， 我不敢过多剧透，因为这部电影刚刚上线一天的时间嘛。尽管说现在可能票房不是特别好，因为大家看到了一些这个博主去看完之后都说这部电影就妥妥的感觉烧了不少的钱， 对、 投资2亿多、但实际上呢，在国内院线上映线的第一天只收到了2000多万的票房，其实票房不够理想。但是我觉得吧，这个也跟我们今天话题有点相似，就是你怎么懂我的快乐呢？就是我想说我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跟大家分享一点啊，就这部剧它虽然说在剧情上有很多的 bug， 就是不够严谨，对于科幻迷来说，对于比如喜欢这种商业题材的一个影片的影迷来说，都觉得有那么多漏洞，看得特别的吐槽，想吐槽。但是在前45分钟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电影营造的那种紧张的氛围非常到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科幻怪兽题材，你想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想急于迫切的看到怪兽的样子，对不对？但是前40多分钟他愣是没让你看到怪兽的样子， 就一直憋着， 一直憋着。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他所营造的非常好，并且不会让你说他没有故弄玄虚。他在很好的剧情的推进情况下让你感觉到了有条不紊的那种紧张感。一点一点一点让你觉得哇，马上就要见到了，我马上就要看到了，我马上就要进入战斗了。所以我当时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有被代入感很强烈，而且我当时自己留了一个就是小文章，说的是如果我在那个年代，我作为保卫地球的人员之一，我也想应征入伍。就是我有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它让我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热血的效果， 这个不错啊。 对 啊， 而且有一些画面会让你看完之后非常的兴奋。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还是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的， 烧钱也是有意义的，说明它在这个可能观感方面是比较酷炫比较爽的一个 视觉特效。真的是不是5毛钱的，你要去好好感受一下。 人家说了2亿呢啊， 对，视觉特效值得一看。 对。 还有一个跟各位这个喜欢文艺片的朋友啊，推荐一个本周上映的斯洛伐克的电影，叫做《小小港湾》。如果说刚刚这种可能爆米花的电影你已经看过了，或者说还准备再看一个另外风格的话，来关注一个这样的灵感来自于真实事件的电影，就是十岁的小女孩和外祖母妈妈生活在一起的故事。 我来说吧，因为这个故事听上去就感觉特别的温情，但是又有一点点怎么说，让人有一点点伤感。因为这个小女孩她十岁，跟外祖母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外祖母去世之后，不负责任的妈妈也离家出走了，只留下这个小女孩亚拉自己。所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这个亚拉她带回两个小婴儿和她的朋友克里斯蒂安，他们两个一起用小小的爱筑起了小小的港湾。所以两个儿童来照顾两个婴儿，我真的不知道我会催泪多少次啊！如果去看的话，所以剧情的走向是让人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爱意和温暖的。同时，影片还采用了儿童的视角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一种孤独，这种摄影也很出色，就是能拍出那种质朴的感受。所以，如果说本身是女性，又是当了妈妈，又想去感受这样一种爱的力量的话，我觉得这部影片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 突然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在国内上映的《我的姐姐》。对，可能这个是两个孩子又带着两个婴儿，又 double 的感觉了。 对， 所以情感当中，觉得能提醒到各位的是，一个是做好防护，一个是可能 备好 纸 巾。 对，哎呀，欢迎大家看完之后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发了呆，我埋着头，多奇怪的梦，早上醒来脑袋好痛，因为应该怎么弄我所有的感受，因为应该怎么弄 All those feelings in my bones， 看镜子里的我， I'd like to say a word，所有人都擦肩而过， You ain't got to know， oh, oh, oh, oh, oh. 小心感受气氛的升温，四目相对刚刚好丢了神，爱从梦来到我心门，我想你尽管就在眼前，一见钟情我要上了你， Feeling dizzy when you call my name， 偶然之间早已注定 You're my memory。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月成阴，雪飞溅，如今染了

十二岁的我，虽然一个人过，也过得够精彩，偶尔才想谈恋爱。然而爱总是乱了节拍，我只能够瞎猜，也许能中了头彩，除了有些的奇怪。 是越来越不懂大家的快乐了，就是这歌把泪落心田从厨房里面正在做饭的都给炸出来了、啊、 为什么呢？ 就是喜欢呗，好听呗，但是能不能看点锅，别糊锅了啊。 哦，对对对，这个还真要提醒一下， 是吧、 啊、这个别一开心一听歌走神之后就忘记了灶上面再做点东西，这个很不安全 啊。 但说实话、嗯、因为这首歌我就是想配着我们今天聊说别人不懂我的快乐嘛、 嗯、 所以有些时候是这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总是会臆断，就是说别人当别人开心别人笑，我们说啊他好开心， 嗯， 但也许他那个笑是为了让别人，就是给别人一种仪式感，或者说照顾别人的情绪， 嗯， 而有的人他可能落泪了，但未必他就是心里多么难过， 嗯， 所以我总觉得这个很多时候不要去妄自的揣测。 你的意思是以后你在直播间哭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你掌声，这个鼓励庆祝一下， 鼓励 嘿、哎、啊我们应该点个什么炮啊什么的啊， 这个夸张点夸张点哈、嗯。 但是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今天我还刚刚看了一个概念， 嗯， 最近有段时间了大家在聊了一个词儿叫情绪价值。 哦， 就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很多身边的人也好，包括一些做的事情会给你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当然你说的很好，就是有些人是会给别人宽心宽慰的，带来一种这种抚慰的感觉， 我懂，就 温暖的感觉。 他比如说不光是温馨和温暖，他可能会成为别人的开心果。 没错没错， 那这个就是有情绪价值的。 对的对的，而有些人可能你跟他在一块之后要听他很多的一些抱怨负能量，他会反而影响到你， 明白， 进而让你的情绪更差。 对，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时候也聊过，包括生活中也聊过，说偶尔的向别人吐吐槽倒倒苦水也就罢了， 嗯， 但如果说你每一次跟别人都是吐一些负能量啊、或者一些这不好那不好，天天不满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能别人也没有这样的义务去天天听你的苦水，听你的负能量， 对 吧、每个人生活都挺不容易的， 所以选择这个正确的倾诉对象很重要。比如说你像我们俩就特别好，我们特别会倾听，所以呢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让我们也开心一下嘛。 别人不懂我的快乐、 啊、 其实这事儿说到底还是想说的就是你的快乐分享出来之后让我们理解一下你， 对， 让彼此更好的去理解哈、啊 嗯。 比如说我刚问了思萌一个问题，盲盒的快乐你懂吗？ 不懂，我根本不懂这个东西啊。 那比如说 完全抗拒， 你的朋友就不管说同性的朋友异性朋友，就没有人拉着你说、哎咱们进去看两眼，看看他那些人在里边干嘛呢，那些 包装好的小盒子，有那么快乐吗？ 你说到这儿了，我觉得我还有一点作用啊，就是我曾经陪朋友去过一次，真的就是我在旁边很幸运，他就能够直接就是拆到那个他想要的盲盒， 这个是最快乐的快乐， 成功率100%。 我跟你讲，哎，这种快乐不需要别人懂，不需要别人懂， 对，这钱花就值了啊， 就是。小小一个几十块钱的东西，它可以满足你说心想事成这四个字。 对啊， 那一天这一个盲盒它真的让我圆满了。 你是不是也爱玩盲盒？ 我不是爱玩，我曾经就感受过，说我就想要那一款，我就拆到了，所以我觉得当时我整个那一天所有的不快乐都烟消云散了。 嘿呀，真行 什么停车位找不到了呀，车被剐了呀， 哎呀，为了这盲盒也是不容易， 就是在此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在这一个就是你拆到那个你想要的那个小盲盒之后，这个快乐就是无限的被就是被复制了，或者说它成倍的增加了。 但是如果说你要拆不到了，你会继续再去买吗？ 我给自己一个心理预设，就是我只有两次机会，就这个如果没有拆到，它如果还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款，我可能就会继续留在这儿再拆一个。但是我特别不理解的啊，就是我既然也想去感受一下别人的快乐，因为我曾经看到有个姑娘在那个盲盒店里面待了25分钟，一点不夸张。因为 怎么还掐着表呢？好家伙，你这也够闲的啊！ 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我要知道我大概几点钟离开，我给自己一个心理预期。我东逛逛西逛逛，给小朋友看一看，东摸摸西摸摸，然后我一共就拆了两个。但是等我离开的时候，那一位姑娘在同一款盲盒前面一动不动地待了25分钟， 干嘛呢？ 她一直在摇啊摇啊摇啊摇， 哦， 就是在摸摸这个摇一摇，摸摸那个摇一摇，就是她男朋友也非常有耐心，在旁边一直站了25分钟。所以那一刻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挺想问问她，妹妹你在摇哪一款，能告诉我吗？ 哎呦，这个真厉害啊。 就是那个瞬间我挺想问问她的，就是你到底就是那么执念的想要得到是哪一款，或者说你就想通过自己的判断能摇中啊， 真能摇出来吗？ 我觉得还是非常难的，因为里面它不光是有那个小玩具，小那个盲盒，它同时还有配重，有一些配重就是让你摸上去每一个不会差别太大，所以你不会单纯从一个重量上就能分辨出，哦，这是九款当中那一款，这个是不会让你轻易能够做到的。 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嘛，就是我摇完之后可能再选的是一个就斟酌之后的选择，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自信率就会达到70%、80%啊，最后确定我要这一个而不是要那一个。 你说到这儿了，我想起来在这个前两天，昨天我去服贸会的现场也遇到了咱们上半年在节目里分享过的一个网红盲盒， 哎， 乡村爱情故事的那些人物们，就可能也不知道有没有李荣浩啊，这开玩笑，就是像赵四儿啊刘能啊，就都在里面，所以这种估计大家可能去服贸会的现场也能够感受到啊，也是为了提醒大家，就是在参观服贸会的时候呢，也是满足各位的需求啊。服贸会的执委会办公室也是决定增加了每日的预约名额，那么观众呢也是可以通过服贸会的官网和官方的 APP 还有服贸会的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参观啊，肯定是这个票数有限的，所以是先约先得，约满为止。 我刚刚去试着看了一下，就是在约比如7号上午的约会议中心的票还是比较充足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啊，那还不错啊。同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共通的，就是我们在国家大剧院这边会有持续的精彩演出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原创歌剧夏日彩虹也是新版的山村女教师将会在9月8号到12号上演， 届时指挥家张毅将会执棒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队的周晓林、李欣彤、王鹤翔、张扬、寇京、王冲、张文庆、关智京等艺术家，同女高音歌唱家武赫、女中音歌唱家王磊为观众唱响这部歌颂平凡英雄的美丽赞歌。与此同时呢，北京171中学的金帆合唱团的小演员们也将会惊喜亮相，详情请关注大剧院官网。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哎呦，我觉得刚刚那句歌词太好了，今天的风吹向你又下着雨，刚好契合北京周六的傍晚。 虽然说我们不是在春天啊，不是在二环，哎，但我们是二环里，没错没错， 二环边儿，哎， 二环边儿，对，二环边儿，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穿上棉，就觉得秋天是从夏天到冬天的一种过渡，而且北京的秋天呢格外的美好，又格外的短暂，所以很多好歌都值得在这样一段时间当中，不管是下雨天还是晴天。都来跟大家分享。 之前我在节目里有推荐过啊，就是咱们其实建外大街14号的对面不是很多大使馆吗？其实有一条路是很少有车经过的。如果说你秋天在那边等这个树叶真的落下来啊，深秋时节你去那边的时候，是真的享受那种踩在 落叶上嘎吱嘎吱的感觉， 是踩在黄金上的感觉。 哎呦啊， 哎呀，我跟你讲，有好多拍照达人都知道去使馆去拍照。 嗯嗯，不一样啊，可能这个季节也是每个人最期待北京的时刻了。 嗯，可能要到那种就是落叶满地哈，嗯、金黄一片的时候，要到十月末到十一月份吧。 嗯 啊，那个时候，嗯。 别着急啊，在今天晚上呢也会有一个可能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综艺也要可能最近要上映了， 因为今天上午也说了，就是毛毛嘛、嗯、毛毛又再度回到了明日创作计划，这是明日的明日之子第五季了。 嗯， 所以这一次又重新回到了荣誉导师的这个位置上，不仅会带来精彩点评，会有很多学弟学妹们非常期待他来到这里给他们更好的一些点播。 嗯， 而且本身毛不易自己也会准备很多精彩的歌曲。嗯 嗯，我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吧，北部班歌，他们的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挂帅。 哎，这是明日创作计划的北四班同学们共同创作一首班歌，叫挂帅。 对啊，然后呢行云流水霸气外露，同时也是将戏曲和潮流结合，又燃又热血。而且每一位，你比如李天姿啊，飞行少年王浩奇，李洛尔，包括刘世涛，一只榴莲啊，黑啊，窦家园，还有李长庚、郑琪，他们共同参与了这样的一首挂帅的制作和演唱。来听听这些少年明日之子们的歌曲。欢明日之子的朋友们可以在近期重新追起来看看毛不易啊，在上面还能发现很多这样的一些原创的音乐人们和他们的这些帅气啊，包括靓丽的这些身影了。 嗯， 还包括他们的一些创作作品也可能会在这一季当中出圈，以通过综艺的方式让更多年轻朋友听到和看到。 对，最近关于这样的一些音乐的综艺也好，包括一些这样的盛世的活动也是在热烈的这种举办当中啊。 没错，昨天晚上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有一个重磅品牌的活动已经是正式启动了，就是在北京音乐角，是在八达岭长城正式启动的。著名钢琴演奏家郎朗在长城上演奏了一曲《我爱你中国》，让观众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同时呢，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还会有重磅的活动板块推出，那就是北京音乐角，在不仅是在八达岭长城启动，同时在九月份开始呢，这个音乐角的活动将会深入到全市的各区的重点商圈，包括街区啊、购物广场啊、文创园区、公园、艺术中心等等，打造文商旅融合、线上线下互动的演艺新空间、消费新场景，也是为大家带来免费的精彩的音乐演出。比方说，它将会去到哪儿呢？北京汇聚中心，汇聚就是西边西南四五环的汇聚，还有凯德茂天宫院、西单大悦城，都将会举办风格多样的音乐现场的表演活动，所以是让音乐打卡地成为北京文旅消费的新卖点。 那么北京音乐会的首站及龙头品牌啊，北京长城音乐角将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下午的6:30到8:30，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的望京广场连续举办3场演出，也是欢迎各位的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啊。这是给我过生日呢 啊， 生日在里面啊，挺好 的 啊，突然就记住了， 了解一下。还有这么自爆的，真的是、 还有很多演出，比如说这个10月份有点远了是吧，关注一下明天晚上这个荷尔蒙小姐乐团将会在将进酒这边带来永恒少年巡演北京站的演出。 我们知道荷尔蒙小姐是一支来自于成都的一个女子的乐团，它是由4位女性音乐人组成的，2011年的时候出道，他们的音乐呢受到了多元化的音乐的影响，其实他们本身的这作品啊混合了舞曲啊、流行、 Cold Wave 等音乐的元素，在电影原声般宽阔的声场当中，它会包围着简单严肃而又浪漫的核心。 来听听流媒体平台上面的这样的一首爆火的歌曲，来自荷尔蒙小姐的《船》。这支必须去到 Live House 里面去打卡的乐队，来自荷尔蒙小姐的这首《船》，也是作为我们今天娱乐最王牌的最后一首歌了。 其实，在 Live House 里面听到舞曲、听到流行、听到很多元素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会让人很兴奋的，是吧？然后又是在酒吧里头，是吧？喝一点点酒，但是记住，酒后不开车，